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枯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686858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南调，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曹操命令交处张南率领20只小船和500军士向江东进攻，东吴方面呢自然也会应战。那么这回江中一战究竟结果如何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曹操摆战士，有这大船的战士列好了，然后让巡江小船大将文聘，文聘可是荆州的战将啊，胯下马，掌中枪，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在水中能打仗。曹操很会用兵，让他带着30只巡江小船给交出张南打接应。交出张南，在，哼，这俩人，这送死的劲头也不好演啊。在，给你们二人20只快船，每人10只，500兵士。明日早沾饭之后，水军命令下，指挥人马直抵江中。但愿得二位将军立得战功，我曹某亲自敬酒祝贺。遵令。哼，俩人都这劲头起来了啊，这一劲头这么一起来，这脑袋可能就差不多了。传下命令，再转过一天来，你看15横槊赋诗，16早上起来把刘熙打发走了，然后操演人马，这就17了，早上起来该打仗了。到早上起吃完早餐饭，军中战鼓响了，水军两位都督调了2倍之大船，在江州列好了阵势，上边弓上前刀出鞘，所有战士身披掩心甲，跟着30只巡江小船大将文聘指挥好了，要给二位将军打接应。炮声一响，哒，交手张南，每个人这10条小船出来了，曹操给了500兵，一人250。交手看了看张南，张南看了看交手，哥们儿谁第一？这会儿俩人分了，谁先上去？张南心说，哥们儿你先提的，把我瞪出来了，那你先上吧。这交手明白，好，把令旗一摆，手中拿着长枪，指挥这10条快艇， 就奔了江中了。到江中对面兵就来了，为什么呀？人周瑜周公瑾干嘛的？头一天大将长江，那曹操大营一盏灯一盏灯一盏灯，万盏灯火齐明不雅如满天香都落在江中，落在尘埃呀、啊，灯火通明，鼓乐喧天。虽然说不知道曹操这干嘛呢，那周瑜周公瑾稳坐在中军大帐，时常让连环小船大谈军情。这一宿都没踏实，第二天又得报了，曹操大营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江中有船只摆动。亲自登高一看，哦，曹操这操演人马的，刚要传下命令，唰，曹操收兵了。第三天不改战呗，也知道大战即将到来呀、啊。周瑜、周公瑾通身的戎装，站在高处，徐盛、丁奉所有战将都陪着。报，何氏禀报，现在曹操大营。大船摆开阵势，已然有兵将启动。哦，哪位将军奋勇杀敌？老将韩当，大将周泰挺身而出。都督，我二人愿为先锋官，江中一战以胜曹兵，立我东吴军威。这话说得多地道。周瑜周公一点头，二位将军辛苦。韩当、周泰听令，在在，给你每个人快船十只，立刻迎敌。遵令。两个人腾腾腾下了半坡山，上马来到江边，调动自己的兵将。快，那江东水军十分熟悉，这边十条快船，这边十条快船，跟着令子齐摆，打打打，不不不杀。十条快船唰的一下直奔江中，哈！焦楚一看来了，行啊，那意思我可上了。张兰一条大直上，指挥这船唰的一下就迎上来了。船头之上站着老将韩当，左手拿枪，右手持盾牌。为什么呀？梆梆梆梆一阵梆响。水中作战，弓箭弩箭，弓弩为先。老将军这手攥着枪，这手拿着盾牌，啪一挡这箭，这箭射在盾牌之上，旁边的兵将保着老将军两条腿，一圈的兵这举着盾牌，手里拿着刀。这船太快了，唰！这水里打仗，两船相遇，前面的兵都拿着钩杆子枪了。把你的船勾住，对面把我的船勾住，两个船不动了，俩人才能打仗。好，这一打船蹭一滑，滑一边的，这仗没法打。老将韩当本来是左手持枪，右手持盾牌，等这船唰，用不着当兵的拿这钩杆子枪勾了，两船相遇快了。焦楚这么一看，好啊，一员老将认识，嘿，老将军韩当，行啊。你这么大岁数，一把胡子了，我刚过中年，手里也拿着一条大枪，大枪往前趴这么一递，双手一捋枪，枪尖直奔老将韩当，借着这船的冲力，唰！老将韩当不慌不忙，一瞧这枪过来，船也过来了。本来是左手持枪，右手拿盾牌，把盾牌往下一落，然后一捋这条大枪，往前这么一穿，噌，在船头上跃起来一丈多高。嗯，北方的这些没打过水仗的，没瞧见过，这还有杂技呢。老将军窜起来了，往下这么一落，啪，这枪这么一摔，交出这枪尖，往下这么一杵，大枪往前一递。雷动战鼓助威，那韩当手下兵将还不往前杀呀？这人主将一战亡，这兵可就傻了，都二百五了。老将军韩当这些兵往过窜，举起刀来就剁，拿枪就扎，远处拿箭就射。这张丹一看，哥哥死了，我得上去来上，唰！ 话就过来了。周太这么一看，容你。周太手里拿一口单刀，手这么一分，旁边兵将一闪，也都拿着盾牌护住他，因为对方射箭，两船相隔多近了，也就七八尺远了。就瞧周太垫吧腰，纵身行，嗖破往过一窜，手起刀落，血淋淋一颗人头啊！拿去苦肉计吧！教授张楠双双而亡。文聘子一看，赶紧带着三十条大船指挥兵将就接上来了。好家伙，老将韩当大将周太跟这些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不示弱，你兵多兵少玩命啊！那江东人在水里打仗多灵活呀！周瑜、周公瑾看着高兴，来鸣锣收兵，见好就收。锣声一响，苍啷啷啷啷啷啷，老将韩当、大将周太听起来，调转船头，唰一下就快呀！周瑜、周公瑾往江中看，就在这时候狂风大作，呜！周瑜定睛一看，就瞧对面中央大战船曹操的中央战船之上，这面黄旗啪的一下就折了，这声音是听不见的，你想离那么远能听得见吗？旗杆折了，这面黄旗就掉在江中。周瑜高兴，好，此不祥之兆也啊！一阵狂风刮起，旁边掌旗官这旗角就擦了，周瑜、周公瑾这脸颊一下，呀，坏了！风往过一刮，扫我的脸。隆冬季节没有东南风，只有西北风啊！老将黄盖这一把大火往江中一走一烧，啪，风一刮全烧我呀！您想想，周瑜、周公瑾年纪轻轻，准备足了，准备大战曹兵了，没想到来这一下，知道没有东南方就得烧自己，能不难受吗？心里着急，往上一拥，一口鲜血吐出来，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了。那还不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徐盛、丁奉两个贴身的护卫赶紧就把周都督扶起来了，旁边所有的文武官员全急了，最着急的就是鲁肃、鲁子敬。把周瑜抬到马上，然后兵丁拉着马，小心翼翼把周瑜、周公瑾送回寝帐，找军医官调治病情。号脉查不出病来，叫周都督昏迷不醒。鲁肃没办法，鲁肃身为散军校尉，跟副都督老将程普这么一商定，赶紧写上呈文禀报幕后孙权，周都督昏迷不醒，吐血倒地。军医官在这治没办法，周瑜、周公瑾一会儿迷糊一会儿明白。哎呀，周瑜心里是清楚的，我这口积血攻心就是因为知道得有风啊，没风就坏了。周瑜心里着急，跟谁说去？鲁肃、鲁子敬在这瞧着。周都督、周都督，周都督昏昏迷迷睡着了，旁边有兵丁伺候着。鲁肃、鲁子敬由打帐中出来，鲁肃仰天长叹：天哪，没想到大战将近，周都督吐血卧床。像周瑜、周公瑾是我江东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没有周都督谁能担此重任？哪儿找这能人去？老将程普岁数大了，谁能够指挥江东的兵将大战曹兵？谁有这本事？嘿，鲁肃、鲁子敬猛然间想起一高人来了，诸葛亮。迈大步腾腾腾直奔江边，顺踏板就上了船，找诸葛孔明来了。往船舱里这么一看，诸葛亮干嘛呢？这一手炉冷啊，手炉挺热，把这手扶在手炉之上烤手呢。这只手手拿羽扇。鲁肃心说阴阳人啊，大冬时冷到这手烤手，这手扇扇，您到底是冷到底是热呀？心里着急说不出话来，瞧着诸葛亮。诸葛亮知道来，诸葛亮不理他。 着凉唱，关山行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您唱错了先生，空城计在后头呢。郭亮一睁眼，哦，一看就明白了，脸上带出来了，喜怒不形于色。那是刘备，刘备要到这时候，刘备也着急，一看鲁肃、鲁子敬那面部表情，哎呀，子敬，出了事儿了吗？你还在这唱的啊？我都快哭了。什么你阴阳怪气的，这时候靠手这张扇扇的，你管得着吗？我这边暖和，这边想凉快。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急事儿吧。我家肚肚病了，头两天我去还好好的呢，怎么了？冻着了？把这手炉给他送去。没有，热着了，给他这扇子。诸葛亮啊，诸葛亮，我真拿你没办法。我家周肚肚吐血卧床，因何生死大病？诸葛亮料出来了，肯定误中要害了，不然的话周都督不会着这么大的急。你坐下坐下，慢慢说。我坐不下，你不坐下我也不能老这么抬头看着你，你给我坐下。诸葛亮站起身形，拿手一摁，把鲁肃摁着了。你给我说说周都督因何生病。哎，是这么回事，说呀。两军交锋啊，江中大风，本来我们打的胜仗了，结果吧，一阵大风把曹操中央大战船的黄旗折断了，旗面飘在江中，好事儿啊。没想到我家周都督突然间吐血倒地。哎呀，诸葛亮明白了，此时需要东南风雨。哦，周都督因何得病？不知道啊，就是突然间倒地，本来是打的胜仗了，现在如何？现在在帐中金衣冠调制，时而昏迷，时而明白，依然禀报我家主公孙将军，金衣冠在这看着我，实在没辙，我找你来了。孔明，孔明，你说我家周都督到底得的什么病？你说呢？曹兵之福，江东之祸呀。不假，确实周都督掌江东兵权，周都督这一病倒，无人指挥人马，跟曹兵一战，确实是曹兵之福，江东之祸。孔明先生，那你说怎么办呢？我又不是你们江东的战将，我说怎么办？我又不是孙将军，我能知道谁能替周都督执掌大印呢？啊，不过有一节，你家周都督这病啊，我能医治。你看过医书？不错，我博览群书，什么医书我都看。那看医书不见得能治病，你信我不信？我信，我信。周都督的病我能医治。鲁肃一个是着急急傻了，二来他确实相信诸葛亮，再一瞧诸葛亮这神态，也许这没准儿啊，一线之机。那孔明先生，随我来。你慢着，别着急，带我更衣。行了，您就这身衣裳，我们江东谁都认得您，真能治。嘿，我不但读过医书，我还真给人治过病。你家周都督的病，我这么一听，十有八九我能够医治。那您随我来，随我来。拉着诸葛亮上船。您把那扇子搁下行不行？不成，我这扇子不能离手，说书我还得用呢。走吧。两个人，鲁肃在前，诸葛亮在后，登踏板上船，直接各奔周都督大营，直接够奔周都督寝帐。孔明先生请留步。好，进去回禀。诸葛亮在帐外待着，鲁肃进来了，一看呢，周瑜、周公瑾蒙头大睡。都督好些了吗？哎呀，心里发堵，老想呕吐却吐不出来呀。子敬啊，听 脚步声音，他就知道是鲁肃进来。两人在一块儿太熟悉了。那周都督，刚才服药否？吃了药我就吐，我军医官给我号脉下了药，已然兼得了，我吃完全遮出来了，不行啊，这劲啊！鲁肃心说：“老蒙着被子跟我说话，怎么回事？”掀开被角，再一看，终于脸色煞白。周都督，我给您请来一位先生，何人能治我的病？孔明先生说他能治周都督之病啊。周瑜当时就愣了，您看这话得跟谁说？而且是谁来？周瑜周公瑾的脑子里对于诸葛亮是绷着弦的，而且现在病了，因何而病？只有我周瑜自己知道。鲁肃、程普跟手下文武官员没有一个知道我是因为缺少东南风而吐血。在这个关键时候，诸葛亮来了。鲁肃说到这儿，终于把眼睛微微睁开。孔明先生到了，不错。孔明先生说能治我的病，孔明先生确实说能治周都督的病。他在何处？哟，您干嘛长嗓门啊？就在帐外呢。那请孔明先生进帐。是是是，来呀，扶我起来。手下伺候周瑜、周公瑾的兵士赶紧把周瑜扶起来，后边给他呛上被窝，呛上枕头。周瑜在床上等于半窝半躺，确实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两只眼睛也没神了。鲁肃出来了，孔明先生，我家周都督有请。好，头前带路。嘿，瞧您这毛病，还头前带路，您随我来。鲁肃、鲁子敬把诸葛亮让到寝帐，诸葛亮一看，都督，前几日看着您还很好，这是怎么了？啊、孔明先生，我不能下床迎接，请您海涵，请您海涵，来给孔明先生看座。这是周瑜的床榻，周瑜在这边呛着，后边是被窝，是枕头。就在他脚下床旁边搬个座位，诸葛亮往这一坐，鲁肃在这站着。您看见这方位了吧？搁我们说评书这叫摆妾门啊，啊，不能说着说着鲁肃跑这儿跑床里头说话来，这不行。这是周瑜，这是诸葛亮，站着是鲁肃。孔明先生，周都督，听说您身体不爽，吐血卧床，军医官给您调治了没有？依然给我号脉下药，没想到吃了药我心中不好受，依然全都吐出来了，心中无力。孔明先生，哎呀，我自有读过医书，我跟子敬说了，我前来给周都督看看病。那好啊，请您切脉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